却没有人来陪我。门口的麦芽晃啊晃，晃啊晃，从不曾想未来人要去费尽思量。哦哦哦，疯狂的回忆被时光洗刷，再见你的时候记得留一个微笑。少年今天仍旧在努力地奔跑，伴随的五彩斑斓小鸟对他说道，哎呀，再见是那个少年唯一不能支配的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下班快乐，各位好朋友，娱乐总牌，我们刚才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哗啦啦少年再见》， 来自焦麦琪。 对，有的时候会想说那个心里面的渐行渐远的少年啊，但是呢，我们以为他已经走很远，其实他就在心里面。比如说，当你啊男生来讲的话，你偶尔看到一个篮球框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 蹦两下， 就特别想哎，做出一个投篮的动作， 像九零一样哦。就是旋转跳跃，我比这个。那种风格 好了，我没有想到艾克是个舞者啊， 对对对对， 是个喜欢跳舞的孩子。 就说 明白了，待会儿呢，大家可以试着我们收到一个这个，看看一个关键词的邀请，看看能不能收到一组这个艾克跳舞的镜头。 没有， 据说呢，艾克这个从小就习武啊，哎，是习武之人。 是，虽然是习武之人呢，就是内心住了一个小女孩，但是 嵩山少林啊，是吧？这个还有什么崆峒派、武当派、 我们就不要一开麦开始互相伤害。 还有就全都学了一遍啊，最后呢是败在灭绝师太门下，是峨眉是吧？ 对，我们最近还是要关注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一开麦的时候就是提醒各位朋友要防寒保暖，除此之外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双十二这天的天气状况。 好，待会儿我们也会有一些提醒。其实今天看到一条新闻啊，很有意思。你比如说我们这种互相伤害这个搭档之间呢，我觉得这就是还尚可哈。但是你要说夫妻之间啊，是这个恋爱双方，要是互相伤害这就不好了。 每天出送命题。 你看有一对夫妻，他们就是结了婚了，但是因为性格不合，女方就要提离婚。就是这日子不过了，不行了， 过不下去了。 男方就感觉今天这个节目是什么？ 怎么了？ 生活类节目。感觉今天还是个情景剧啊。但其实呢，就是男方呢，就是因为这个女方做饭做得太好吃舍不得离婚。就是不行，我吃惯了这口了。 最后呢， 两个人在法院的调解下，双方还是同意离婚了啊。不是笑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开玩笑。但是其实这个故事是提醒我们，就是在这个感情的关系当中怎么样呢， 就是应该说有一门让对方心动的必杀技还是比较重要的。 你说对了，就是你看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没有让对方欣赏的点，这感情怎么继续下去？ 对， 对， 对，如果对方女方提出说我们俩性格不合，男方说好吧，就很就是一个悲剧嘛，彻底的悲剧。 好吧。 就是看到这个话题之后，我扪心自问了一下，好像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必杀技，所以现在还是游走在这个边缘。 对，你师从灭绝师太，这个就是必杀技。谁敢 习武之人。 对啊，所以我们想问的是，就是在感情中你觉得你必杀技是什么？ 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算是一个开篇小互动啊。 中回头 泪，青春只剩一滴眼泪，我变成了谁？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心思就不伤悲，明知爱很珍贵。 其实有两个版本，一版是伍佰的版本啊，诗情摇滚里面的，另外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万芳，这首歌叫做夜照亮了夜，很适合现在这种天已经开始暗下来的时候。 对，顺便和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也是比较下饭的， 对，感情里面的必杀技。 对，陆续的看到很多朋友发来他们自己的必杀技。 对，比如说有人说我的必杀技就是马景涛式的咆哮。你到底爱不爱我？ 还有朋友就是说， 这种应该我觉得还挺招反感的吧？啊、对，咆哮式的， 对，可能是要戴耳塞的那种。还有朋友回复说离家出走， 哎，这个不太好哎。 对，因为不是说两个人在情侣，哪怕是情侣或者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就不要离开一个密闭的空间嘛。这样的话会让矛盾更加激化。 但是其实我要为他说句话，他说这个离家出走就是离家，就是走到楼道里这样 门口。 对啊，就回来了。这个挺好。 突然之间我觉得我们的节目气质一开篇成了金牌调解。 没事，咱们这个偶尔一个星期啊皮一下。 王牌推荐。 我觉得我们的节目的这个风格呢，就是一直是在这个游走，但是呢我们一直不耽误正经事儿，比如说推荐一下本周现在的一些新上的电影啊，包括一些影视方面的一些推荐。首先我们从电视剧来开始好不好。 本周五呢有一部形式上非常新颖的电影还有电视剧方面的消息。今天开始呢、由王凯、杨烁、董子健主演的电视剧《大江大河》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开播了，同时也在网络平台上线播出。这部剧其实在电视剧领域是备受好评的，正午阳光团队出品的。因为之前备受好评的《琅琊榜》《伪装者》《欢乐颂》都是他们的作品。 是，好，这个推荐一个电视剧啊，就因为最近包括有一些广告牌啊，就路边的那个公交站牌都看到 大江大河。 好，但是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基本上我们不说大家也知道了，其实所以说就人家也无所谓啊。 怎么 说不说吧，不说了，张学友的演唱会这事儿知道了吧。好，不说了。是不是？ 对，那天谁还发来信息跟我们互动来着？ 对，想要这个 Jackie 的， 你们有吗？演唱会的门票？ 这是我们的心声。 我不告诉你我们有没有啊？这个2018年巡演的张学友的演唱会，应该是那是从2016年的首站从北京起航，现在已经经过了很多的城市，这次重新回到了北京啊。 对，这次呢不仅携经典的火元素归来，更要在3个小时之内演绎他心中的40首经典歌曲，还将通过复刻的这个红磡360360度超立体的四面台，还有铺天盖地的 LED 屏，还有高端制作的这个灯光舞美，还有现场的音响。效果啊，一整个晚上就让你听遍 Jackie 乐坛生涯的经典当中的经典作品。 以上不是广告。但真的是就是2年的时间过去了，张学友又回来了。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有时候他们会以为自己也是别人电影里的主角，但是可能他们只是一个配角，只有一个镜头，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被人剪掉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最王牌，揽一杯暖阳，温暖一冬。 如果这就是爱，

提前预告的，有一部形式上很新颖的电影，就是叫什么， 叫网路迷踪。 嗯， 这部电影呢，它其实讲的是一位工程师因为女儿离奇失踪，然后就通过女儿的各种社交账户寻找她的下落的故事。 其实我们就简单提炼一下吧，电影最大特色是全程采用电子屏幕的画面， 是 就是适合于伪装记录桌面电影的一个形式。 对对对，就是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讲，就是用这个摄像头来全程拍摄。 好吧， 就是平时我们在上网的时候，不管是浏览一些网页啊，或者看视频，或者是视频聊天，或者电脑屏幕，都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画面。如果说你把它搬上一个大荧幕的话，这个效果是不太一样的。 是，好。另外呢，宫崎骏啊，这个大家就非常关注，本周五他的这个电影动画电影《龙猫》在上映30周年之际，即将在中国公映了。这是一个，对很多宫崎骏迷应该对他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是的，因为这部上映的是由吉卜力工作室进行这个数码修复和重制的高清版本，同时也是宫崎骏电影第一次在国内上映。就是很多年以来，宫崎骏的动画都是深入人心的，还有我们上一周和大家推荐的《天空之城》啊， 对， 等等的， 太多了。而且这歌都已经被范晓萱翻唱成儿歌了。想起来了吧， 豆豆龙 范晓萱翻唱过吗？ In your universe, there's only one Spider-Man. 这是蜘蛛侠。 I am Iron Man. The suit and I are one. 这是钢铁侠。 20 years in Gotham.Good guys are left. 这是蝙蝠侠。老白，你是什么侠？ 我是红包侠。12月12号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再度开启喊红包活动，喊出口令即可召唤红包侠，瓜分2000福利。 马上关注微信号白鞋 FM， 双十二召唤红包侠喽！ 好，中十二的时候记住来召唤红包侠。 对，现在我们可以透题了吗？ 好，可以啊，可以啊。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一开篇的时候和大家公布说要关注一下双十二那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现在回复天气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当天的天气预报了。 现在让大家来查询天气，对不对？ 是。 好，那现在就回复天气两个字到白街 FM 收到我们的图，记得可以转发到朋友圈，让你的朋友都来参与。 别人眼中看到的幸福，走过无数的苦涩，只有尝尽了所有酸的甘的，才感到温热。每个人都是一杯咖啡，体炼人生的挫折，一点一滴的累积才能拥有坚持就足够，我们都有让人温暖的节奏，有些蜕变需要等候，偶尔难受了找个知己朋友，让他为你

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有没有人告诉你，听这首歌心里不好受？ 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 确实很有年头的歌了。 嗯，就听着这么低沉的歌曲，我们就不要把嗓子压得这么低。 没有，我跟你说，今天下午在选歌的时候，我每天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挑这个些要跟你们听的歌。 是， 挑好之后就。也是办公室有其他人飘过说直接就唱副歌，对，我才觉得啊，那是一个 这是回忆吗？ 对，熟悉的一个记忆的歌，所以但是今天就觉得好像听得心里面有点 酸酸的， 忧伤的感觉啊。你们自己体会一下。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这座城市的距离， 有一种被时间撕裂的感觉。 嗯，对。 有没有人？ 其实很多年之前我们在看快乐男生的时候，还记得他的那个很青涩的面庞了，就是许久也没有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了。 谁告诉人家没有？是我们没有关注好不好？啊，这隔空喊话是不是？有空来上节目。 陈楚生。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这座城市的距离。 听完了陈楚生的老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这周三啊，本周三的双十二的红包雨的活动。 对，大家现在可以回复天气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当天的天气预报了。 查询一下是吧，啊， 是。 好。 In your universe, there's only one Spider-Man. 这是蜘蛛侠。 I am Iron Man. The suit and I are one. 这是钢铁侠。 20 years in Gotham. How many good guys are left? 这是蝙蝠侠。 老白，你是什么侠？ 我是红包侠。12月12号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再度开启喊红包活动，喊出口令即可召唤红包侠，瓜分2000福利。 马上关注微信号白鞋 FM， 双十二召唤红包侠喽！ 好，希望那天可以见到你啊！当然，我并不能保证说所有朋友都可以喊到，但是可以来试一下啊。 是的，顺便收到图片的朋友呢，可以把这张图片发在自己的朋友圈，广而告之一下，提醒身边的各位朋友们，那天出行的时候记得准备好网速。 对，照片的两个人分别是我，红包侠，还有另外我身后的包子侠。我一天在演着啥？就是我们俩照片呗。 就是后黑啊。 我们怎么了？不再心碎。 有个人能够放心，以为我不管什么天气。 种滋味。我一天在演着伤感的绝境，无法伤悲。我们怎么了？不再心碎。开始正在流动滴答滴，分秒在浪费。能不能快一点 forward 到明天和你的约会？我好想你了，爱不再防备。 最王牌，稍后我们来关注的是 DC 电影《海王》上周五在中国上映的事儿。 对，这次也是对于很多朋友而言，我已经看到朋友圈有很多朋友刷屏了。 对，因为比咱们比北美地区的观众都要提前两个星期去看新片嘛。 对，而且这个上映之后呢，可以说是票房和口碑都双丰收。 对，是华裔的导演温子仁啊。截止到今天上映四天，票房已经是6.5亿，豆瓣的评分也是8.1分。 这样的成绩其实对于几年来啊，这个萎靡不振的这个 DC 来说，真的是一阵强心剂啊。 待会儿简单聊聊。 幸福是有个人能够放心依偎，我不管什么天气 ，Sunny day rainy day， 我的每天只要见到你 ，Happy birthday， 拥有你每天都是我的。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啦！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来，下班快乐，各位啊，注意保暖。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刚才我们说海王，不知道大家看了没？ 没看，但是我朋友圈的已经有很多朋友看了，看过的朋友纷纷表示说，有的人觉得说被这个海王女主角小姐姐的发色吸引了 okay,、 还有人觉得说哎呀，真的看完之后特别想去海底世界，特别想去体验那个 fun dive， 就那个潜水。 因为我等一下，发色、海底世界、 潜水， 前者那个朋友是叫 Tony 是吗？ Tony 老师， 哎，你怎么知道？还真的是 Tony 老师想你去烫头发啊！ 就各行各业关注的点不太一样。 后面那是某火锅店啊，海底世界。其实我们说到这儿呢，就是海王的剧情套路没有什么创新点，都就是那个冒险旅程的这个套路嘛啊。主角就是为了寻找传说的宝藏，然后呢按图这么一路走啦走走去，顺便呢升级打怪，最后功成名就。 对，其实这个套路早在我们关注的很多电影当中，比如说古墓丽影，甚至是倚天屠龙记当中都屡试不爽了。 对、 虽然说这个套路是老旧了一点，但是架不住我们就是吃这一套啊 就是喜欢这个，没办法。 对，另外呢，海王其实在视觉的奇观方面真的是做到了极致，因为各种的这个奇思妙想啊，还有美轮美奂的这种海底世界，混杂了很多奇幻片，还有探险片、动作片、爱情片、魔幻片， 就是你没有什么空闲，它那个节奏衔接很紧张，所以你就基本上没来不及想剧情里哪有 bug， 然后直接就跳到下一段了。 对，因为你看着镜头里面就很多这个很酷炫的特效技术，可能还会觉得说，哎，这次 DC 是烧了不少钱吧？ 好吧，这个其实温子仁第一部成名作是《电锯惊魂》嘛，他当时就花了120万美元啊， 对， 其实收获了就是那1亿多的这个票房啊，惊人的成绩。所以说其实还是在这方面的话，我觉得他还是有很强大的这个优势的。说到这儿了，海王其实在 DC 的超级英雄阵容其实一直存在感不强。 对，其实比如说蝙蝠侠、超人、神奇女侠这些同门师兄弟影响力就差远了。可能还有朋友觉得说，在《生活大爆炸》当中有人还吐槽过说海王弱爆了。 好吧，不管怎么说，海王现在被 DC 寄予厚望，同时承担着压力和注定不好看的这个预设的偏见。不过呢，正如导演其实在采访中说过的，他说我从不介意成为不被看好的那个人，因为海王也一直是那个不被看好的人。我会将这个叙述的模式，怎么感觉有了他的口音，我会将这个叙事模式继续下去。 对，其实就是说怎么说，任何一个角色或者说任何一个导演的影片嘛，都是在每个人的心中掀起不一样的波澜。 现在耳边响起的这首歌就是在海王当中的插曲。当这个 BGM 响起的时候，据说呢，当时有意大利的这个可可西里的微风吹拂着这个梅拉，就是里面那个女主吧，应该是她的头发。海王就这样看着她，然后就是笑着看着他，然后当时就会觉得说，哦，非常的偶像剧。 来听一下吧， 这个 BGM。 Where all the love is gray, Where I can't find my way Without her as my guide Night falls, I'm kept beneath her spell Daylight comes, our heaven turns to hellA mystery to me She's a mystery girl She's a mystery girl In the night of love Words tangled in her hair Words soon to disappear A love so sharp it cutLike a switchblade to my heart Words tearing me apart She tears again my bleeding heart I wanna run She's pulling me apart Fallen angel cries And I just melt away She's a mystery to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新的一季国家宝藏，濮存昕、翟天临两位吟诵了这期的改编，演绎得很棒。原文呢，就是在说一个假设：如果没有李白， 如果没有李白，我们应该会少背很多唐诗，少用很多成语。说童年没有青梅竹马，说爱情没有刻骨铭心，说享受没有天伦之乐，说豪气没有一掷千金。 如果没有李白，我们的生活应该会失去不少鼓励，犯了难说不了，长风破浪会有时，想辞职说不了，我辈岂是蓬蒿人，处逆境说不了，天生我材必有用，赔了钱说不了，千金散尽还复来，更不要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其实这期的朗诵呢，是在用一种调皮的方式致敬经典。如果说没有了李白，少了这一点也算不得特别的伤筋动骨，没有了李白，中国的诗歌历史可能会有一点点变动，古体诗会更早一点的输给格律诗，甚至是提前半个世纪就让出江山。但是这些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可能是不太关心的，那就说一点和年轻人息息相关的吧。如果没有了李白，我们可能会少一些网络用语，比如说你咋不上天呢。其实最先说出这句话的可能是李白爷爷，耐可乘流直上天，还比如深藏功与名，出处就是李白的侠客行，是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当然没有了李白，我们还会少了很多流行歌曲，黄安一定写不出新鸳鸯蝴蝶梦来红遍当年的大街小巷。 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呼叫特务艾科，呼叫特务艾科，前方情况如何，请汇报。 艾科收到，前方9点方向发现有爆款影视剧一枚，18点方向发现热门演唱会2场，其他潮流信息正在观察。 好的，演艺红人最新动态我已掌握，重听金曲和100块的奖金也已经被妥了，请各位娱乐特工火速前往娱乐最王牌集合。坐标 FM974， 每晚5点到7点。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2019年就差你了。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我们等你。 2018年12月10号星期一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好，我是艾哥。 好， 这种说话 好， 这种说话方式就是刷存在感， 感觉有点准备开始上锅了。好，是啊， 弹幕型的存在。 接下来呢，我看看我们的这个红包能不能找到它的存在感哈。 是的， 是不是因为我们要发多少？ 700块 现金红包 啊、哦。所以我们期待一下今天究竟是谁第一位隆重登场？ 对， 他究竟会不会拿走我们的700块钱呢？ 来，有请。嗨， 喂，你好。 哎，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啊，我姓郑。 郑 赵 小郑 啊，郑还是赵？ 郑。 郑小郑啊，郑同学啊，你好你好啊， 微信 你好， 是一个小风铃的符号是吗？ 啊，对。 好了，不尬聊了啊，我们准备开始答题了。 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吧？ 啊，知道。 你现在是在哪里听我们节目呀？ 我现在要是买鸭脖子。 还 突然说着说着我牙齿就开始疼，因为这两天有点上火，虽然我特别爱吃鸭脖，但是就是这个季节吧又干燥，然后吃那种很辣的东西就很容易刺激到自己的肠胃。 你要再这么聊我们就大家会以为我们接下来要出的是一个什么本节目由某某鸭脖冠名播出啊。好 好了， 看看我们今天这七百能买多少鸭脖。 小郑加油。 小郑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希望你们可以领取现金红包，然后多买一些鸭脖。 好好。 来，请听题。奇葩说这个节目你看不看呀？ 不看。 不看就好了。好，那我们就这样问他吧。 嗯， 来，好吧。请问综艺节目奇葩说上周末结束了冠军之战的争夺，请问本季奇葩说获得冠军的选手是陈明吗？ 没有悬念， 没有悬念。为什么会答是呢？是因为我告诉你们，我们每次第一题都答是，是不是？ 对，我前两天提到 的。掌握套路的又一位选手。 对，好，来。 第二道题，请听题。在电影《海王》当中，有一个反派被称为福分。 嗯，海洋中的这个福分又叫什么呢？叫 魔鬼鱼。 嗯， 请问福分是一种有毒的鱼类吗？ 是吗？ 估计还没看。 三 是 啊， 是。 因为叫魔鬼鱼，对不对啊？所以听上去是有毒的啊，但是人家其实特别温顺啊，一点毒都没有。这个。怎么办？ 这题的感觉出的就特别的字面和反义词。 我跟你说，正在去买鸭脖路上的小郑，现在心里面想的都是鸭脖，哪管你们这什么 对 什么福分什么东西？ 人家心里想的是你们这题有毒。 对，可以看出来是个很实在的姑娘，很可爱。 好了，今天听到你的声音真的很开心，祝你周一快乐，好吗？ 好吧，待会儿我们给你买鸭脖基金，然后9.9。 你为什么又让凉凉出来一次？ 我点错了，行吗？不好意思啊。那你那个周三有时间来去喊红包，参加我们的这个红包雨的活动，好不好？ 好的， 好，谢谢参与，拜拜。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好了，我们继续我们的白给一百块。刚才呢，第一位朋友挑战失败， 去买鸭脖的路上，但是我们给他发送了9.9的小基金，所以呢，我们也期待一下第二位朋友的上线。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陆续在关注我们的这个红包雨的活动啊，可能是因为上一次的红包雨，大家现在陆续在回复红包雨这三个字， 以为现在就有红包雨落下。 对，现在可以就是回复天气两个字，收到当天的天气状况。 回复天气，然后到我们的白旗 FM。好了，第二位的选手已经在线上了，看看他是谁。 嗨， 老白你好。 你好，张然，是你吗？ 你好。 哎，是我。 2017年5月开始就关注我们了，但是之前好像一直没有参与过我们节目的互动。 偶尔发一下，今天也是偶尔发一下。 偶尔就因为这偶尔的偶尔，说不定 你节目我是天天听的，但是就是有时候来不及发那个答案。 对，你看这是一偶尔，说不定这个钱就有了啊。准备好了吗？ 好了， 加油。第一题，因为是男生，我们让你挑体育题和历史题，选一题。 体育题吧。 今天凌晨，由中国女排运动员率领的队伍获得了2018世俱杯的冠军，请问这位中国的女排运动员是郎平吗？ 不对，朱婷。 这题对他来说太 easy 了。 是第二道题，历史题，请听题。在《明史三陵》中有一座定陵，请问定陵埋葬的皇帝是明朝的万历皇帝吗？ 不是， 凉了。定陵埋葬的皇帝确实是非常传奇啊，不对，非常神奇的一个奇怪的一个人啊，明朝的万历皇帝。好， 哎呀，也是很可惜啊。但是我们还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好吧。 好嘞，多谢。 好吧，这其实这个题，怎么说呢？也不是说那么简单，因为毕竟我们生活当中很少会想到说万历皇帝他到底葬在什么地方，对吧？所以好，那但是一道历史题啊。好吧， 长知识了，敲黑板了。 好，谢谢你的参与，谢谢， 拜拜。 还有一个小红包送给张然啊，然后请你顺便为我们揭晓今天的预热题。刚才我们要猜的那个人，《爱的供养》这首歌的原唱的那个人是 谁？嗨， 嗨， 掉线了。但是没有听到那个嘟嘟嘟的声音，可能就是现在正在说，哎，他们俩是在跟我说话吗？ 那为什么没有电话挂掉的声音呢？ 对呢，然后就是他们俩是在互相对话，还是在跟我说话呢？ 突然之间有点 尴尬， 有点这不是尴尬，有点吓人，好不好？ 那好了，就大白天的，哎，大黑天的，不要讲鬼故事。 哎，我跟你说，我刚才还想问他一个题，这个题是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很有名，请问这个典故中，钟子期是一名轿夫吗？樵夫吗？ 是。 哦，你看题了是吧？ 是，所以你就是白三岁又正式上线是吧？就是上一周五的时候，你拿走我的稿子，然后突然 尬出题来难我的时候，刚好有朋友在路上听到说，为什么老白永远这么不成熟。 论一个 DJ 想要把一首歌接好的难度， 是这么的有道理，这你背就一把这一句关心，那次年次偶也是不变的旋律，当温雪融夏季，秋风微化小风心，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锵，又是思念的四季。思念年轻，执笔又执心，哭着说这就是所谓知音，想你想你想你想你也想你，朋友你会不会常把我想起，再相聚何时能把这眼换成回忆，多多深深的回忆，还弄得我只想要为你唱起， 伯牙绝弦，就是伯牙断弦啊，是讲的是这个知己的故事，知音的故事。 对， 可是人一辈子呢，要碰到一个知己，是在实际上是很难的事儿啊。 对，知人知面，知己知彼，又知心。 对，要碰到知音就更难了。 是啊， 对，就是他不一定了解你，而且还觉得你唱歌唱得好，或者是乐器演奏得好，此事极难。这是王力宏的歌，接下来我们看看你。我们要播的下面的这一首歌的知音、有没有啊？ 哦，你是要猜这首歌吗？ 当然了，所以其实就是真正对这首歌了解的人，或者是他的知己、他的知音，会在最快的速度想到我们要播的是什么歌。 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方式是问歌名。 对，请大家做好准备，然后呢，对话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刚才接电话的张然说抱歉，电话刚才断了。其实断的还挺是时候，题也答完了。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你的手机吗？对话框对准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今天的问题方式非常简单，只要回答出来这道音乐题 歌名 的歌名就行了。 所以有没有找到他的知音在哪儿？最快，甚至那个前奏刚刚响起就可以猜到这首歌的人。 对， 来准备， 三、二、一， 开始。刚才好像我已经不小心提前放出来一次。就是一不小心， 但是这个前奏很长，有59秒。 对，我知道有人答错了。好，到这儿能答对的概率已经开始在提升了。尤其是这个地方啊。反正刚才看到几个错误的答案，其中最让我诧异的是悟空，有点像那个感觉。 对，就是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在第一时间听到了这首歌，有可能也会在后面起一点点前奏部分的时候，熟悉的旋律的时候才能猜出来。但是恭喜你们，在那一时刻猜出来的朋友，你已经和我们9块9 say goodbye 了。 有可能会猜成同一个歌手的另外一首歌。 我只能漂泊，你只能破，念你手风潮也薄，我才不

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天其实并不高，海其实也不远，人心其实比天高，比海更遥远。学会骗人的谎言，追逐名利的我，在现实中迷失，才发现自己的脆弱。看着你含泪的离去，想着茫茫的前程，远方的星星请为我点燃希望的灯火。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 基本上来说，像这首《星星点灯》和《水手》两首歌，都是很多人对于政治化的记忆啊。 是， 就是也真的是励志了很多人啊。很多人觉得说，在自己孤单的时候啊，难过的时候，听到这首老歌，会觉得心里面有种发条被拧紧，然后开始有发足狂奔的感觉啊。 或者说去到 KTV 的时候，觉得说点起来这首歌曲，全场能够大合唱的那种回忆感， 很带感啊。70后听了有可能会热泪盈眶，80后会跟着合唱，90后无所谓，00后一脸懵的一首歌。 突然之间，都市的霓虹都不再闪烁，天边有颗模糊的星光偷偷探出了头，是你的眼神，你就在远方为我在等候。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 像我这种一脸懵跟着合唱是什么情况 啊？你把自己已经归在哪个类了？ 这首歌我们就先听到这儿了哈，稍后我们再来揭晓一下今天的中奖的朋友，包括发来最快的朋友。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歌唱北京的作品啊，因为本月13号歌唱北京就要有复评的这个工作了啊，而且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是入围歌唱北京活动的优秀作品，是北京时间，作词是重生，作曲是李凯愁，演唱是李新荣、李凯愁和樊同舟。 奶奶的黑白电视是爸爸妈妈的彩色照片， 哈哈，不同词和音 是岁月打磨的南北中朝鲜，是时光雕刻的天地日月潭，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在古典乐界创下许多第一佳绩的华人女指挥家张娴深得广大乐迷的喜爱。12月16号，指挥家张娴将携手英国广播公司旗下重量级乐团 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登台国家大剧院，为广大观众带来格林卡、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名作。再来关注流行音乐方面，蔡健雅近日来北京举办新专辑《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的试听会，和媒体记者以及乐评人分享了专辑当中的五首新歌，并且畅谈了歌曲创作过程和背后故事。据了解，这张专辑计划于12月底正式发行。继2015年的实验专辑《失语者》之后，蔡健雅已经有3年没有发新碟。她曾表示，这是因为创作型歌手总会遇到灵感的瓶颈期，或者写不出歌的时候，所以需要不时停下脚步，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由王军导演、小壮担当音乐总监的灾难爱情电影《在天堂等我》日前在全国院线上映，其同名主题曲《在天堂等我》凭借着悲伤典雅的别致旋律，随即在各大音乐平台上热播，把观众拉回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夕那段被人遗忘的纯真年代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四环大郊亭桥到红领巾桥南北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嗨，听到了吗？就是你，正在听我声音的人。 不要东张西望。我们在找的人就是你。 记住，你的任务是 看好看的电影， 在够嗨的演唱会一起唱和， 牢记某个话剧的台词， 每天打卡收徒， 红包一落下不要犹豫。 记住，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的傍晚5点打开 FM974，然后我们就能找到你。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我们在娱乐最王牌， 你在哪儿 ？Action！ 音乐素描。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我是艾科， 我是白姐。刚才我们的中奖听友，现在我们来公布一下 啊，恭喜我们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蒲公英。回答正确我们几次这音乐题，但是今天第一次收到我们9.9元的小红包。 对，就是最快发来正确答案“星星点灯”四个字的。今天不少发水手的朋友，甚至发水手的是超过所有发星星点灯的，排在第一位，实在答错了。但是还有几位表现不错的，我们要表扬一下前四位、前五位的朋友。 对，第二名呢就是 Hill Angel， 也是曾经拿过9.9元小红包的，还有 L 文小文内友。 表扬一下，表现不错，下次加油。又到了我们每天的打卡时间，现在呢，我们每天都希望我们的这个文字和图片都能够被你们珍藏啊，在一个心情恰当的时候发到自己的朋友圈。 是的， 然后在周末还有周五的时候是有空来到我们节目召唤小红包的哈，每天都收啊。 今天和大家分享这本书叫做《岛》，然后是来自维多利亚·希斯洛普的其中的选段，我觉得这句话可能会戳中你的心思吧。 好，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别人眼中的幸福不会是你自己的幸福，埋在心里，埋在自己心里不愿说出的那种害羞的满足才是自己真正的幸福。就是那种很细微的很细腻的感受。 对，就像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每个阶段定义幸福的感觉都是不太一样的。 对， 小的时候觉得成绩好了可能就是幸福了，因为这个时候爸妈不会再拿你和隔壁家的孩子去做类比，然后长大之后发现发工资那一刻最幸福的。其实在你心里幸福是什么样才是最重要的定义。 好的，谢谢艾科老师。接下来马上就是论文啊，这个幸福是什么。 你微笑不代表你想拥抱，你的拥抱 字有关于幸福啊，然后呢，大家现在可以回复打卡两个字到白街 FM 收到文字和图片啊。 对， 幸福其实我刚刚说是一个很细微的细腻的一个感受， 嗯， 就像你定义你喜欢一个人，就是你见到他的时候心跳加速一样。 哦。 今天配合文字和图片的歌曲来自于黎明的老歌《心在跳》，会把你拉回那个手机还是翻盖的年代。 嗯，包括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每个人的心里想法都不太一样，扑通扑通，小鹿乱撞。 这是怎么着？刚夜跑了是吧？ 心在跳 啊，好好， 嗯，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之王牌，接下来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In your universe, there's only one Spider-Man. Whoa! 这是蜘蛛侠。 I am Iron Man. The suit and I are one. 这是钢铁侠。 20 years in Gotham. How many good guys are left? 这是蝙蝠侠。老白，你是什么侠？ 我是红包侠。12月12号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再度开启喊红包活动，喊出口令即可召唤红包侠，瓜分2000福利。 马上关注微信号白鞋 FM， 12召唤红包侠喽！ 别忘了12也就是星期三的时候来我们的娱乐总牌召唤我们的红包侠。 是的，现在同时可以回复天气两个字，收到当天的天气预报情况。 主播私房歌。 这个天气说的不是真正的天气，是我们的设计的一个、 红包雪。 对，好了，接下来主播私房歌，我们每周的对决的时间要开始了。 所以今天对决从谁先开始？ 因为上星期你输掉了比赛，最后在周五的时候亲自为大家演唱了一首歌曲。 对， 虽然唱的歌我现在也不记得了。 体面啊！ 哦，对对对，体面体面，不记得了。 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在那一时间就已经调了别的频道。 唱的还是不错的，对，真的。 就是开启了商业互吹的模式是吧？ 没有， 你就担心这周万一你输了，我会说你是吧？ 你现在这么一说的话，我决定下半句就不往出说了。 算了，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挑战了，好吗？嗯，从你的歌曲开始吧。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林二文《微醺》，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更适合放在刚刚进入到黄昏阶段那个时候，因为它其中说到了在金黄色的那种镶了金边的那种城市之中，可以看到的一些夜色阑珊的景色。所以今天这首歌希望给你在不同的时期带来不同的感受，因为有人说林二文的声音就是有种在深夜的时候能抓住你的心事的感觉。 嗯，好吧，我们这个单元的对决模式就是来打分。艾科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一到十分，按照你们的喜爱程度，你们给几分呢？发到白切饭。 一个人可以如何自在心爱，绽放开不讲，生于晚灯，我倾听下意识，情愿被煽动，不要去分析，让我笑，心打开，没有你都可精彩，谁吻下来转身 歌是艾科今天主播四方哥推荐的第一首，大家可以来打分，一到十分你们给几分？目前的分数是八分。好了，接下来来推荐今天的第二首歌吧。 刚刚 八分是这首歌的得分。 对，刚刚我其实觉得今天两首歌曲就是很有这个连续感。嗯，就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林二文的《微醺》，接下来就该动词大词了。 就是这个就差不多喝差不多了， 已经高了。这首歌叫做 Tired， 也是有点年头，是来自 Alan Walker， 但是呢今天听到这个版本是来自 Kygo 的 Remix 版。 这首歌现在大家也可以开始打分了。一到十分给几分？ Don't know what goodbye means. Just roll up a cigarette. Just forget about this mess. I'm waiting on the sidelines, from the sidelines. I see those tears in your eyes. I feel so helpless inside. Let me love you when you're 周一就要跳舞的节奏，人到周五才要跳舞，好不好？ 周一的时候就应该先放松一下嘛，本来就觉得这一周都这么难过了，是不是 ？OK， 行，两首歌都十八分、接下来该我推荐了。 嗯，今天你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是什么呢？第一首歌， 第一首我们就先来一首相对来说暖一点的歌吧。嗯、啊，其实我之前也没有听过这首歌，说真的、啊，今天听来我觉得有一个相对比较容易被接受的喜欢的一个旋律，是刘惜君有你在身边，就是很标准的那种温暖的情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一到十分，这首歌你们给几分？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天空，飞翔的翅膀掌握在我手中，每一颗心都有珍藏的画面伴随我走过春夏秋冬，曾经的夜晚多么的孤单，一个人独自守在海边看着繁星点点， 这首歌也拿到了八分，但是我们俩今天选歌是两个方向， 对，完全不太一样。就是你是属于今天属于那种用手摸摸大家的头，乖 啊，对， 抚慰感很强。 对，早点回家，然后、这个洗洗睡哈、被子盖好。你的歌是起来嗨那种感觉就不一样，这才星期一嘛，是不是？ 嗯， 反正这首歌的也是八分了、 对，所以就是一决胜负的就是在你第二首歌了。 对啊。 夏秋冬，曾经的夜晚多么的孤单，一个人独自守在海边看着繁星点点，只是每一天挂念都会出现，唱着首 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别说我放的歌都是回家睡觉的。 哎，你这首歌曲的前奏听起来有点着急忙慌的。 对，但是不是说让你们着急忙慌回家啊？是说心里面会有那个孩子一直在奔跑的一个状态啊。好吧，最后一首歌叫做《I Will Wait》。 Like a stone, and I fell heavy into your arms. These days of darkness, dawn will blow away with this new sun. But I'll kneel down, wait for now. And I'll kneel down, no. 这首歌一到十分给几分啊？现在看分数不高啊，只有七分。 所以你今天就有人输了。 可能还有点时间的 没关系，就是还有明天一局呢。 对，这个 Mumford and Sons 它是伦敦的一支这个民谣摇滚的一个乐队。他们这首歌好像当年 有一次是在这个格莱美现场表演过啊，很有特点。说完很有特点，又给了一个不高的分儿给你朋友。 我跟你说，这都是大家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规律了。上周我唱完歌了，这周该让你唱歌了。 这样就没劲了啊！要真诚，好不好啊？ Know what we've seen. 好了，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啊！谢谢你们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推荐的所有的歌曲的话，稍后的时间段呢，可以回复一下当天的日期，收到我们今天的歌单。 回复打卡收到今天的图片和文字，另外回复我天气，可以来看看星期三我们的红包雪会怎样落下。 好忙啊，手机里面全是我们的图片。 有空就回复嘛。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拜拜 拜拜。 As well as strong, and use my head alongside my heart, so tame my flesh and fix my eyes, a tethered mind freed from the lies. And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17奥迪30周年，购买奥迪 A5 即享零首付或24期零利率等多重购车优惠，尽遇未来之美。三十而立，理想先行。17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又到了一年之中倒计时的日子。给爱人做一顿晚餐，或为父母策划一次旅行，学着用同样的爱去回馈家人。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要错过回馈家人的亲情时刻。 八达岭奥莱年终回馈季开始了，众多名品年终聚会，年底积分清零换礼金，会员可到店或通过八达岭奥莱官方微信号查询积分及兑换。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